水说，你看不见我的眼泪，因为我在水中。水对鱼说，我能感觉到你的眼泪，因为你在我的心里。 睡过多少苦，等黑夜过了又日出。 真爱终会是永远，经典总会被流传。当思念的情绪不经意间走入你我，让我们在歌声中翻开情感的纪念册。品味1033情感纪念册， 说到陈慧琳 Kelly 呢，在歌坛当中除了有些慢板的抒情作品之外，像她的一些 dance music 同样是能打动到很多一些朋友，并且在香港的大荧幕上面她有塑造过非常多的一些经典的电影当中的角色。而今天的第一首歌要跟你听到陈慧琳的数到三就不哭，这里是 FM 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我会记住我们 你。

陶晶莹当年出道发行唱片，但是并没有引到太多人对她的关注，反而是后来在这个主持方面有非常不错的成绩，然后又有不断的在发行自己的音乐专辑，像《太委屈》这些歌曲，最后还是得到大家的认可，传唱度非常高。接下来是林志炫的《懂事》。 我有感觉，所有改变都从你开始，再轻易找个理由任情绪放肆，你像呵护我的天使，有双不冷漠的手指抚慰惶恐的心，不曾停止。爱一个人原来可以不用一个字，能让人对于感情越来越重视，你用宽容原谅自私，心情像是一张白纸，单纯反而容易让人懂事。让我懂得去给，懂得体会，不再孤独爱，懂得了解，懂得喜悦，不再一个人向当初去飞。你用宽容原谅自私，心情像是一张白纸，单纯反而容易让人懂事。 睁开眼睛，

的情人名叫孤单。快不快乐与悲不悲伤，我一天天将它收藏。回不回头，结果不都一样，我的情人名叫孤单。 路弯弯，看不到什么地方，天茫茫，既然有路就该闯。你说我这一生从来没有一点真，对一切就像风不由人。 那这首歌《路弯弯》，接下来是听到最近在 TV show 歌手当中大放异彩的3D 林忆莲的默读伤悲。 今夜的心情像一杯没有烧透的咖啡，难解吐不出的苦滋味，没有一个这样的人，只有傻的可怜，而所有的悲伤自己扛自己背。给我一段时间默读自己的伤悲，我不愿是一个累赘。给我一段时间默读自己的伤悲，

拼过去与未来都懂得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品味引领三三，我爱的外地 有句话呢说得好，女人养颜就是养气血，但怎么养气血呢？最简便的方法就是每天吃块阿胶糕。今天山东东阿无限堂给大家带来了一款无限堂阿胶糕。无限堂阿胶糕采用的是血泊天椒、云南漾碧核桃、宁夏枸杞、新疆大枣、黑芝麻和绍兴陈酿黄酒，通过挂旗、筛选、熬膏、冷凝等50多道传统工艺熬制，每一块都是独立包装的，香甜可口。一盒500克的无限堂阿胶糕的扫码价是298元，但今天买一盒厂家会再送你一盒，每盒都有防伪标志。抢购热线400-6571-456，400-6571-456，400-6571-456。无限堂阿胶糕100%地道纯正，两盒298元，一天吃一片，合上一天才不到3块钱。抢购热线您记好了，400-6571-456，400-6571-456。免费送货，到货之后您仔细验收，没问题了再付款。健康、营养、美味，就选无限堂阿胶糕，400-6571-456。 Oh yeah, one two check. Oh yeah, here we go, come on. Hey, oh, oh, come on everybody, come on everybody. Hey, yeah, oh, oh, 把手放在空中甩， come on everybody.思想是个人，人的表现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他勿施于人。无欲拥有本体，表现在具体的行为上。Come on everybody， 一起来对父母微笑，对兄弟为弟，对朋友为信，对国家为忠，对人则有爱心。活量子的中心思想是个外，外的表现是搞不懂就问人，搞得懂就达人，没有人懂还可以问神。如以外为本体，表现在具体的生活上。Come on everybody， 一起来要懂得推理，要心中怀疑，要充满好奇，要举起迷疑，要打破砂锅问到底。 Oh my god， 我听不懂，看不懂，学不懂，都不懂，究竟谁对谁错？人生多美，爱情多痛。Please tell me please， 生命有太多疑惑。Help me help me babe，不要让我自己去摸索。 Oh yeah， here we go。有了车子想要房子，有了妻子想要马子，有了银子想要位置，有了位置拿了架子，搞了圈子，死了性子，铁了胆子，忘了老子。枪毙完你下狼，别在意。先管面子，再管里子，先填肚子，再补脑子，先端架子，再掩影子，先兜圈子，再想点子，先捅娄子，再找路子，先出乱子，再三条子，机关紧，心肝不离来意。搞栋房子搞一辈子，停个车子一堆单子，挑个担子，嚼破嗓子，帆布梳子没有法子，卷起袖子迈开步子，半个傻子，一条汉子，何必妄谈激烈是在意。撇撇轮子，转转门子，上上管子，平补身子，碰碰钉子，找找乐子，想想法子，混混日子，找找镜子，刮刮胡子，打打牌子，哼哼曲子，不嘛赶快逍遥自在。 Oh my god， 听不懂，看不懂，学不懂，都不懂，究竟谁对谁错？人生多美，爱情多痛。Please tell me please， 生命有太多疑惑。Help me help me babe。让我知道如何去选择。 Go go go， come on everybody， break it down。一间屋子，两床被子，三面窗子，四张椅子，收起爪子，拉开帘子，嗑嗑瓜子，想想点子，打着牌子，带着锯子，两把刷子，好过日子，轻轻上上就嗨嗨。先打底子，再摆摊子，先看例子，再拿号子，先照镜子，再讲面子，先擦鼻子，再给样子，不管汉子还是鬼子，不管老子还是小子，卡打西带家务必来。孔子、孟子、老子、庄子、男子、女子、黑子、白子、油子、浪子、胖子、瘦子、正人君子、梁山君子、天王老子、毛头小子、天子、教子、地神、孽子、大爹、大官、龙、麒麟、才。不当俗子，不做胖子，不干头子，不打

是慢慢的往前，烟雾弥漫着思念，山绕一圈又一圈，沉默的我睁开眼，看着窗外的蓝天，窗中的我在流泪，越过你闪烁的天，充满了向日葵，突然哽咽，一切一切，我多想回你身边，胜过这旋转木马的泪月，你幸福转动得多么甜，我多想回你身边，走过最初相遇的地点，好让我再从头复习一遍，我早已没有感觉，如果想你多一天，就会伤我多一些，抛开了所有时间，让自己心情沉淀，好能飞出这世界，越过你闪烁的天，充满了向日葵，我的眼泪抵不去从前，我多想回你身边，挣脱这旋转木马的乐园，你幸福转动的多么甜，我想回你身边，走过最初相遇的地点，好让我再从头复习一遍，我多想回你身边，寻找着旋转木马的乐园，你幸福转动的多么甜，我多想回你身边，走过最初相遇的地点，好让我再从头复习一遍， 引领绿色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

见你的人是我，最心疼你的人是我，相信你的人，祝福你的人，是我是我还是我，相信你的人，祝福你的人，是我是我还是我。 只记得装满泪水的眼睛，像是流星。恋人啊，你挣扎过几次所谓的爱情？恋人啊，我也曾付出相信。轰轰烈烈杀过的人，只希望深夜里有个人静静的听。幸福未满的恋人，为什么满身伤痕？拥有遗憾的我们，会永远记得那段青春。幸福未满的恋人，眼泪心更完整，有你陪我也

相见，你慢慢习惯那些未曾说出的想念，慢慢习惯这种感觉，闭上双眼瞬间理解，你才发现没有期限，只愿等下一个世纪再溶解，要怎么面对这一天，你问的世界蓝颜知己，命中注定，暧昧还是清醒，难解他的陷阱，蓝颜知己，我们的秘密，有种感动起流传于你，这种爱不可思议， 万年，早已习惯被你傀儡的场面，要我怎么做我都无言。如果分手那天请为我一个吻，再回 酒香甘甜，入口醇和，五粮醇酿，甘硬杯酒。

心之也许就像是喝不完的一口啤酒，留在那年的街头便利店明亮的门口。时间是一头接着人要的狗，冷不防就在我们身上留下了种伤口。笑了无数次以后，还会期待未来等着的甜头，谁挥动着命运的手，谁能分辨英雄或小丑。不管你快不快乐都是场旅游，伤痛不会一起逗留，我趁着风

不是还走鸡蛋的路，就算我们偶尔也没争吵，但我从来不觉得你可恶。你曾经为了牺牲会颠倒，我曾经为了谁停下脚步，也刚好甜蜜拜拜 baby。 咖啡喝一杯然后听一听他弹小说，你被我收起来的每个音，充分的黑眼睛，你穿着新的灰尘，而我的手指头也将我重新装的被门，深呼吸把这段来的忘的情节，当作是一个人喜欢孤单的滋味，像天蝎座的猫，他穿着白衣服只为了隐瞒黑色的肌肤。 Dreams, dreams, they used to be too beautiful. Dreams of me and you. 说什么都好，什么的时候走起来的路，就算我们偶尔也会争吵，但我从来不觉得你可恶。你曾经为了谁生活颠倒，我曾经为了谁停下脚步，刚好天明白白 baby。 拜拜 baby， 这是苏慧伦的歌。接下来听到许绍洋带来这首《花香》，能够想到当年看电视剧的那种心情。这里是 FM 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我是景森，今天就陪你到这，感谢收听跟守候，明天再见喽，拜拜。 风沿着方向的吹来，雨也跟着飞下起来，没有人了是我爱是在什么时候悄悄走开。风帮着花谢了又开，雨把眼泪落向大海，现在的我才明白，你抱着紫色的梦选择等待，是阵阵花香，我们说好谁都不能忘，守着黑夜的阳光，难过却假装坚强，等待的日子里你比我勇敢。今夜是阵阵花香，一起走过永远不能忘，你的温柔阳光把我的未来填满，提醒我花香藏在秋下我的爱。这花谢了又开，雨把眼泪落向大海，现在的我才明白，你抱着紫色的梦选择等待。记忆是阵阵花香，我们说好谁都不能忘，守着黑夜的阳光，难过却假装坚强，等待的日子里你比我勇敢。记忆是阵阵花香，一起走过永远不能忘，你的温柔是阳光，把我的未来填满，提醒我花香藏在酒香我的爱。 阵阵花香，一起走过永远不能忘。你的温柔是阳光，把我的未来填满，风吹起花的香味就像你的爱。 想开口，想从头来过。爱在失去的时候才体会出温柔，越想逃避越想挥霍，心越被掏空。梦醒来的你和我在天涯的两头，为何当初所有执着不能到最后。一句 So I'm not gonna be But I will go yesterday아픈 기억에 가슴 깊이 남을 거야. 最爱的人，我爱你那么深，我知道我的今生不会再爱别人。最爱的人，我爱时间对我来说只剩悔恨和虚空。当初所有执着不能到最后，一句 So I'm not gonna be But I will go yesterday 아픈기억에가슴깊이남을까今生不会再爱别人。最爱的人，我爱你那么痛。 引领绿色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欢迎光临兰亭食府，本店穿越路各大菜系应有尽整，让您用百姓的价格享受星级的服务。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就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燕达健康资讯， 欢迎收听由